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一集， 吴样从没有想过，自己刚刚接手爷爷的调查生意，就有委托人主动找上门来。那是一个雨夜，他正在爷爷留下的茶楼后厨煮泡面，滚水冒泡，吴样将面饼丢进去，正要用筷子搅开，突然听见了楼下的敲门声。茶楼停业的告示贴还没摘掉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停下手里的动作。屋内沸水滚动，屋外雨声淅沥，外面有人喊着： 有人吗？ 吴样快速搅开面饼，调小火，盖上锅盖，下了楼梯。 有人吗？ 玻璃门外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生正趴在门上往里看，见了吴样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开门。附近商铺林立，治安不错，现在的时间也不算晚。吴样疑惑地打开门，男生连忙收伞进来，防止有雨水被风吹进店里。男生迅速带上门，弯腰把伞立在门口，用衣服抹干了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吴样。 我应该没找错地方吧？ 名片黑底金字，印着茶楼的名字和地址，却不是普通的店铺宣传单。吴样打量着男生，立即明白过来，他应该是来委托爷爷调查的个人。男生看起来健康阳光，眸色明亮，他目带期许地看着吴样，身上的灰色帽衫被淋湿了大片，那双价值不菲的篮球鞋也溅上了泥水。 没有找错。 吴样就近从桌下拉出一把椅子，又抽了几张餐巾纸，将桌椅擦干净。 你先坐，稍等我一下。 他三步并二地上楼关了灶火，又从厨房的角落纸箱里拿了两瓶瓶装水，下了楼梯回到一层，将手里的水递给男生一瓶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里还没营业，只有矿泉水。 男生接过水，毫不客气地拧开瓶盖，咕嘟咕嘟喝了一半。 没营业是不接受委托的意思吗？ 吴样于是将爷爷过世的消息告诉男生，坦言说： 啊，我刚刚接手，还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你如果放心把这单委托交给我，可以十一假期过后再过来，那时候这里会重新营业。 男生有些犹豫，吴样大概早就料到这样的情形，慕爷爷之名而来的委托人未必会信任作为新手的他，于是大方地笑了笑。 没关系，你慢慢考虑，外面的雨太大了，你随意坐一会儿，可以等雨小了再走。 现在不能接吗？ 男生突然抬起头，明亮的眼神里开始透着不安。吴样一时没明白 什么。 我朋友已经失踪一周了，再拖下去估计就真的找不着了。 吴样没料到是这样的答案，想了想又觉得没理由拒绝，于是找了个本子在男生旁边坐下说： 那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。 男生名叫江峰，是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董事长的独子，半年前大学毕业回国，进入父亲公司学习经营。江峰有一位打游戏认识的同龄男性朋友，南平本地人，名叫扬州。因为扬州大学毕业之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江峰就十分仗义地托父亲给他在公司谋了一个行政 IT 的职位，俗称网管，早九晚六不加班，薪水也说得过去。大约一周前，扬州向江峰借了5万块钱，接着就彻底失联了。 然而有些奇怪的是，虽然江峰一直称扬州是自己的哥们儿、朋友，可对于扬州的个人住址、家庭背景，甚至是哪所学校毕业，江峰竟都一概不知，或者说没在意过。这让吴恙多少有点不太美妙的预感，怎么听都觉得是个不务正业的网瘾小青年，倚仗着一段团战搭建起来的塑料兄弟情，把眼前这位地主家的傻儿子给骗了。当然，还没有开始调查，他不会先下定论，只是记下江峰讲述的关键信息。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他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 江峰回忆了会儿，摇摇头， 记不太清了，14、15号吧，在我爸公司见过，好像也没什么异常的。 吴恙看了眼手机日历， 9月14、15是周末，你确定是这个时间吗？ 可能再往前几天，反正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。 吴恙对着糊里糊涂的小江总实在是有点无语，决定放过自己，换了个问题。 那你是怎么发现他失踪的？ 9月20号，就上周，我过生日想请几个哥们吃饭，扬州本来说好了也来的，可当天却一直联系不上。后来呢，我打电话给他部门的同事，说是扬州18号就请假了，一直没去公司。 你们在一家公司上班，平时应该不难碰见吧？ 前阵子我跟我女朋友闹分手，心情不太好，就旷了几天工。但我跟扬州一直有微信来往，最后一条是…… 江峰调出微信。 哦，对，18号上午，他问我借了5万块钱，那，这还有记录呢。 说完，就把手机递给吴恙。吴恙接过手机查看。9月18日上午8:40，杨忠问江峰借了5万元，没说理由，江峰也没问。10:30的时候，直接微信转账过去了。再往后，就是20日当天，江峰发了一条生日会的地点，提醒杨忠按时参加，后者却没有回复。这么看来，杨忠失踪的日期确实就在18到20号之间。他把手机还回去， 如果方便的话，最好能把你们的聊天记录导出一份给我，私密信息可以隐去，但尽可能完整一些，我需要过滤一下细节。 最后他合上本子， 如果你决定委托，我们可以先签一份协议，我会按照实际工作小时计费，每月底发账单给你，但你需要预付一笔启动款，之后的账单费用会先用启动款抵扣，超额再补。 只要能找到他，费用没有问题。 江峰答应得十分爽快。 按小时计费的意思是，不论结果如何，已经发生的费用是不会退款的。当然，我们还是会尽量帮你找人，但无法承诺结果。 吴恙觉得还是有必要解释清楚，江峰自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嗯了一声，然后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。 嗨，其实吧，我别的朋友都说我这是让人给骗了，叫我甭管了，但是我不相信扬州会干出这种事情，所以呢，我就想找找试试，当面问问他到底为什么，不然我不甘心。 我会尽力。 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嘿，介绍我来这的人说你们还从来没有干砸过一单生意。 夜雨如昼，丝毫没有转小的意思。江峰没有叫到车，于是给父亲的司机打了个电话。不到20分钟，一辆黑色的奥迪就停在了茶楼侧街。 那就拜托了。 短暂的道别后，江峰撑着伞走向车子。吴恙目送他离开，欣喜于意外欠下的第一单生意，却同时也泛起了担忧。爷爷2个月前病重入院，不得不关掉了这间开了一辈子的茶楼，直到上周过世，将这里留给了他唯一的孙女儿吴恙。吴恙大学毕业后，本打算找份朝九晚六的普通工作，但爷爷却坚持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，不只是这家坐落在南平古街的老茶楼， 还有他老人家经营一生的私人委托调查生意。可他刚刚接手，业务不熟，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帮手。那句从没干砸过一单生意的包赞，也不知道能在他这维持多久。不远处，雨帘之中，黑色的奥迪车启动，激起地上的一滩积水，水花回落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暴力的猫叫。 我靠，奥迪了不起吗？能不能有点素质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咪咪。